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系讲喺呢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咗40岁。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本身是录多集的，为什么要录多几集？因为原来有四本书刚刚收书了，我原来有四五本书还有短篇讲完它，其他那些就太复杂，我没能力讲得到。多谢李小龙啦，你日日都骂我，但是你又看，我真的多谢你，衷心多谢你。这个第一啦，讲完节目，有间酒吧比较旧啲噶啦，入到去好冷清，有两个女人，一个叫小红，一个叫静子，两个都50几岁咯。后生嘅时候错失咗好多姻缘，咁佢两个咧住埋一齐。当然啦，佢两个唔系同性恋嘅。喺呢间酒吧风华正茂嘅时候揾到啲钱，咁一做咗20几年，但系个样子身材都开始有啲变化啦，咁客人就越来越少。为咗维皮，威士忌沟水都够脚，人哋威士忌加冰，佢哋威士忌沟水，就当人哋系水鱼咁嚟烫，但都冇办法。佢哋觉得，因为始终要生活。今日佢两个开档，冷冷清清，小红喺度埋怨：，哇，咁样点搞？迟早就执笠。是啦，喂，我哋银行仲有几多钱？100万到啦。喂，而家啲财务咧俾8厘息啊。喂，不如咧有间财务咁样做，喂，有冇咁高息啊？系咧，财务有8厘息。不如咁样啦，试下摆落去都好啊。如果靠呢档嘢，唉，搵得几多钱啊？好，我处理一下。唉，都系噶啦，冇办法。人老珠黄，仲边有客嚟啊？迟啲可能都执笠要转行咯。小红口中系咁喺度，哦，佢以我哋后生嗰阵时，靓嗰阵时，几多人唔系嚟饮酒，特登嚟捧我哋场啊？唉，再讲啲有咩意思啊？啊，人老珠黄已经既成事实啦，做好自己啦，啊，睇下点样做法。好，嚟到呢度嘅时候，小红话：我出去睇下有冇要学下庙街啲姐姐咁，睇拉下客先，咁就走出去，行得好远，派传单。喺呢个时候，有一个60岁到，着住西装、好斯文嘅人行入嚟，揸住公文袋坐低，嗌咗杯酒，嗌咗杯威士忌，整支针俾佢，哇！咁有型嘅60岁都，好似一见钟情咁，双眼发光，喺度倾偈，因为亦都冇第啲人入嚟，两个倾得好开心，系啊，倾得好开心，但系唔知点解，每当呢位哥哥仔佢饮嗰杯威士忌嘅时候，佢个眼头都眉头一皱，后屘卒啲忍唔住，喂。是不是有些味道不同了呢？是不是太久没喝呢？那么静子在笑，小红跟着入来，唉，好静啊，传单都没人接，一见到，哇，靓仔又是双眼发光。其实两个女人一起生活， 好多小事互相扶持，亦都成日嗌交，亦都为咗争仔斗气嗰段时间。但今日两个亦都重新发现到佢哋嘅新目标。倾到咁上下嘅时候，埋单呢位仁兄走咗，佢赖低咗公文袋，系啊，赖低公文袋，嗱嗱声拆开里面系咩嘢？佢里面有份简历，原来是大学副教授。两个人直头好似识放光咁，哇！副教授嚟，唔知结咗婚未咧？大家喺度议论纷纷，两个讨论又讨论，讨论跟住几日，这个男人再冇上门，佢哋将个资料摆咗喺度，喺度等，静止。忍唔住冇生意嘅情况底下，喺度打喊路，黑眼瞓。突然间门铃响，佢哋心目中嘅英俊嘅副教授行入嚟，望住佢哋，唉，路经啊，都上嚟都饮翻杯，卒之坐低咗。呢次当然啦，冇扣税呢位自己，两个女人好似蜜蜂咁。嬲得好紧要，跟住话俾佢听，你留低咗公文袋，你原来喺大学做副教授，系啊，做副教授嘅，兴高采烈问咗好多嘢，卒之提早打烊，三个人去食宵夜，食烧烤，食完之后，个副教授好有风度咁啊，送佢两个上的士，然后逐一握手，握到静止嘅时候，佢悄悄地。静鸡鸡摆张字条喺佢手俾佢，系佢嘅电话号码。佢叫修哥，静子好开心，但佢唔想小红知道。卒之两个相约咗出嚟饮茶食饭，修哥直头表达咗佢，佢中意咗静子，静子好开心，谂唔到仲可以标一个美会。但是他又不想跟小红说，因为两个相依为命了二十几年，好像很影响到他的生活一样，没办法。修哥依然隔两晚就下来酒吧找他们喝酒，小红觉得他有机会，挨着修哥，大家一起拍照，一起拍照，耶，很开心。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什么事，卒之摊牌嗰日，阿静子捉住小红同佢讲：，其实我已经同阿修哥已经喺埋咗一齐噶啦，对唔住。佢亦都提咗问过我手头上有几多资金，我话咗俾佢听，话我哋咧就100万到吓嘅流动资金，我哋咧俾咗财仔啊，咁啊收高息，跟住佢同我讲话唔得啊，呢间公司。信誉不好，不如俾呢100万佢，由佢代我哋去处理。系啊，有只基金可以买。麦小华系咪噶？系啊，出资开咗支票，嗰样嘢将呢笔钱俾咗修哥，跟住修哥话：我过两日咧处理好晒之后咧，我翻嚟揾你哋。喺呢段时间度，突然间。夜晚的时候有个刑警便衣捉来喝啤酒，在这里不停拿小红姐讲笑啊，叽叽喳喳叽喳喳，跟着讲起他们近期的艳遇，当然是修哥啦，讲起他是大副教授怎样怎样怎样啊，小红呢很颓丧地就说静止执到宝啦，这个刑警说他的特征是不是这样的，是啊，嗱，我给我的委任证，你们看有 number 啊，证明我真是警察，不是那些没 number 不肯搜证那些人，他说这个人可能是我们成日都犯事的老千来的，啊，我回去找资料，明天早上找你喝茶拿给你看，一看原来真真正正修哥是一个老千， 专管啲上咗年纪嘅女人，呃咗佢好多钱，啱啱放监出嚟，佢话你小心，而家佢冇再犯事，可能你哋就系佢嘅目标，你系佢哋嘅对象。如果有咩问题嘅话，你俾电话我。吓、啊，个刑警离开咗之后，小红同阿静子静晒，咁点算？嗰百万真系俾咗佢，打电话唔通。找不到，联络不到。第二天夜晚的时候，修哥出现，静子忍不住，你这个老千，喂，你还够胆来？啲钱点啊？修哥拿了份文件出来，一个基金用他们的名义买了，然后告诉他，是你们说得对，我一个老千坐完这两年监出来的时候呢，我都想着洗心革面，想着找份事做，那个人不觉意走进来，那你为什么会留下公文袋说你是副教授？这份事是我上次呃女人的时候的其中一部分，那我那天在公文袋上，我没有想着留下给你们，我亦都谂住将呢啲嘢全部抌晒，但系冇办法啦。咁既然系咁，我话咗俾你听先，我系冇呃你两个。不过你哋嗰日不停咁问你系副教授点样点样，咁我随口应你，我都估唔到同阿静子你嘅发展去到呢个位置。不如我哋结婚啦。小红好诧异，好失落，即系话静子要喺佢嘅生活中离开。静子好开心，跟住开始交代间铺头酒吧嘅嘢，然后同小红讲：我离开咧，咁我唔翻嚟噶啦，吓咁咧就我听日搬，咁咧车嚟到噶啦，咁我搬过去同阿修哥住，咁我哋咧就排咗期结婚咧，我就通知你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好无奈，小红知道以后嘅人生得翻佢一个。到搬了屋之后，阿修哥找到份稳定的职业，静子亦都开始考虑他的工作。今日修哥回到家八点几，见不到静子，打电话不听，得知修哥走来酒吧，一入去到酒吧的时候，这对这样的姣婆姊妹花耶，跟着静子说，我放不下小红，我决定咧，继续喺酒吧咧，我哋两个继续合作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